这个中秋节里面，我们怎么样与家人相聚在一起，怎样与家人一起来欢笑呢？每一年都可以吗？还是一年过了下一年就没有了？合家团圆、合家快乐是非常重要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从魔鬼、撒旦、黑暗当中拯救出来。主啊，若是你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机会相信你，有机会得救。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特地把今天晚上的机会完全的交托，求你亲自的圣灵膏抹孩子，让孩子所分享的都是从你话语里面来的，让我们从中秋节里面去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。求你圣灵与我们一个人同在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花好月圆，福满人间，大家知道这两句话吗？谁知道的可以，我喜欢互动啊！啊，半个小时的时间啊。花好月圆，福满人间，两句话，大家可以简单的跟我讲两句话，可以吗？